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30章，咪讲阿豆腐呢，就算是连我心入边都抽了一下，任由有边个如果知道自己间屋底下有一具棺材嘅话，可能都唔会淡然处之嘅。我将啲灯光打到去嗰具棺材嘅上边，虽然未靠近，不过我嘅眼力都已经唔差嘅，一眼就睇出嗰个系一具唔系太好嘅柏木棺材，圆弧顶嘅满彩显得系好新。显然是未入过土的。这些棺材似乎是特登制造出来装着什么东西的。棺材能够装什么东西，那当然是装死人的。我心下一沉，对豆腐说，你在外边看着先，不要被人家入来，我下去看看。豆腐立刻岌了下头，爬了出去地窖外边放风，一时之间黑蒙蒙的地窖入边就得返我一个人面对住下边的嗰副棺木。等到豆腐行开咗，我都唔耽搁啦，顺住下边嗰个土室嘅木制楼梯就行落去。既然有楼梯，就肯定有人经常走动啦。唔通阿爷以前成日会嚟呢一个地方？喺呢阵时，我嘅背后边就系书台同埋个柜。而正前方呢就是那对棺材了。我没有急住去喐佢，而是开始先睇一睇书台同埋柜上边啲嘢。我阿爷爷早年呢就冇点读过书，就是跟阿伯老四之后先读嘅。不过喺嗰阵时就年岁已大，学文写字咁学得比较慢，自然呢亦都好少见到佢睇书咁嘅。冇諗到呢度仲会有张书台，书台嘅表面上係空，乜嘢嘢都冇摆住。咁喺张台下边呢係有三个柜桶，我伸手一拉，啲柜桶就被拉开咗。首先映入我隻眼嘅係一沓嘅老照片。照片嘅第一张係嗰个着住白恤衫、戴住草帽嘅瘦瘦嘅中年人。呢个係我阿爷年轻嘅时候，佢啲皮肤就比较黑，咁最特别嘅呢就係喺个衬衫前边嘅口袋里面就夹住一支黑色嘅钢笔。喺嗰个年代能够夹支钢笔就已经係好牙刷嘅事情啊，代表住文化同埋地位。我即刻就意识到呢一啲应该就係阿爷爷喺考古队工作时候嘅照片啦。再细细一睇，背景后边是一个山头，仲有一啲人喺后边咁行嚟行去，睇个样应该就係工作现场。我心諗，唉，唔怪得知屋企以前冇照片呢，原来阿爷都将佢收埋晒嚟呢度。跟住我将啲照片攞出嚟，开始一张一张咁向下翻。喺啲相入边我睇到咗一啲熟人，譬如係年轻时候嘅林教授呢，仲有就是年幼嗰时候嘅陈词。呢啲相比起赵二爷之前俾我睇嗰张相嘅年代更加要久远。嗰阵时嘅陈词仲系一个少年，侧住个身对住镜头，坐喺一个挖掘嘅现场高地，神情冷淡，搣埋个嘴盯住墓坑里面忙忙碌碌嘅工作人员。呢一沓相就好多嘅，都系啲尺寸比较大嘅。在那个年代影相是一件奢侈的事，如果不是阿爷在考古队做嘢的话，真是没有机会留低这么多的相。跟住在这一沓照片下边，我就发现了一个笔记簿，外边有一层被包住的，同阿爷留给我的那本工作手札就是一模一样。我心里面平平地跳了一下，即刻将本嘢打开，里面密密麻麻写晒笔记。我强压住心头的激动，仔细咁睇完咗成个笔记簿里面嘅内容。啲内容呢就好长，但係就係带俾我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消息。直到关上咗笔记簿嘅时候， 我先觉得自己嘅心脏跳到好似打鼓咁。呢一本笔记簿记载嘅就系呢一个地下室同埋呢一具棺材嘅来历，而呢一具棺材确切嚟讲，喺棺材里边嘅人喺背后隐藏住一段惊心动魄嘅往事，而呢一件事喺时间上嚟讲，就系发生喺20年前。嗰年我应该大概就系8岁，而陈志早就已经死咗喺巨耳王墓啊。8年之前，外子失踪。阿爷察觉到陈池八成呢是出了事了。当时阿爷就在犹豫着要不要找陈池，因为爷爷就不知道陈池后来从巨耳王墓活住出了来，并且将一份的白书交到给赵二爷。所以当时阿爷以为陈池就死了在巨耳王墓入边，而且想要找到陈池的尸身，那就一定要进入古墓。当年白老四就为在巨耳王墓里面发现了鬼蛇之面的线索，并且将诅咒转嫁到我们阿爷的身上。在后来阿爷也都曾经冒险地入过巨耳王墓，怎知道里面真的凶险异常，连古墓中心都未能够接近就跛了只脚。所以只是这样，阿爷呢后面就冇办法再落斗。陈池喺事后系为咗揾鬼蛇之面嘅诅咒而独闯巨耳王墓。某种程度上嚟讲，陈池喺技术上边呢应该就系青出于蓝胜于蓝嘅，因为阿爷嗰一次去乜嘢都冇攞到，但系陈池点样都攞咗一份白书。显然呢一份白书可能就是解开万妖飞鬼蛇之面的关键线索。不过那只咁嘅扑街赵老头，佢竟然话我听一句啲嘢俾人偷咗咪算数。当时阿爷唔知道呢啲内情啊，佢只脚就受咗伤，唔可能再闯一次巨耳王墓嘅。但系同时陈池可能就死咗喺入边。或者有可能陈池又被困住，正喺度等紧人去援救。呢一啲咁嘅念头喺阿爷嘅脑袋里边啊盘旋咗好耐。有边个能够舍弃自己嘅后代噶？所以阿爷亦都唔能够，更何况陈池系佢嘅骄傲。不过阿爷心里边明白，自己去咗可能就只系送死嘅啫。佢就唔系一个莽撞嘅人，当年白老四带咗咁多人入去，最后亦只系剩翻佢一个人活住出嚟，而且差啲啊命都冇埋。虽然讲鬼王陈思远嘅名号咧就真系响当当，不过阿爷自己明白呢、这个不过系圈里嘅人去抬举佢嘅啫，比起自己嘅师傅白老四，手段可能真系仲差得太远啊！白老四啊，都差啲死喺入边，而自己亦都亲自咁体验过巨耳王墓嘅可怕之处，所以阿爷纵使系心如刀割，亦都只能够静心落嚟，慢慢咁谂下对策，必须要揾一个万全嘅办法。咁应该点样样先可以进入巨耳王墓呢？嗰、那个墓里边又埋葬住啲乜嘢人呢？呢一切都系一个未知数。嗰一年我啱啱啊出世，可能啊陈池咧就抱住必死嘅决心去嘅，于是就同陈家先留个后代，自己就走咗去巨耳王墓度冒险啊！佢一死，阿爷思嚟谂去，万一如果佢自己都出埋事嘅话，呢、这个孙仔又应该点办呢？巨耳王墓入边啲嘢，可以话是解开鬼蛇之面诅咒的关键，但是慢慢想翻起来，陈池拿出来的那份白书可能就是入巨耳王墓的关键。那个墓究竟有几凶险，笔记上边就是没有写到。不过能够叫飞刀白老四、鬼王陈思远还有陈池都纷纷折歌的话， 只是用个啰柚来想下都知道那里有几厉害了。再三权衡，阿爷终于就叹了啖气，知道自己不能够抌低个孙，亦都不可能有机会进入巨耳王墓了。他一只脚就已经半残废，年纪亦都好大，去巨耳王墓更加就是天方夜谭。只有先彻底搞清楚这一座古墓的来历，咁先有可能找回陈词，或者讲话找回他条尸，亦都先有可能破解诅咒。自从嗰阵时起，阿爷就开始搜集同巨耳王墓有关嘅一切信息。时间就系咁一眨眼过咗八年，亦就系二十年前。嗰一年我啊八岁，阿爷将我托付俾咗阿葛叔嚟照顾，自己话系出外办事，就系咁一去就过咗两个月。我记得呢件事，当时阿爷离开嘅时候咧，我就好唔习惯。嗰阵时我仲唔知道阿爷系一个土夫子，因为系咁，我仲喺度扭计扭咗好耐。两个月之后，随同阿爷而嚟嘅就系仲有嗰个干干瘦瘦嘅老坑。嗰个老坑咧就束住稀疏嘅长头发，挽住一个道髻，睇嚟好似系四十几岁嘅道士，身上又冇着道袍啊。当时嚟嘅时候，仲同我带咗啲咩书本啊、纸笔啊咁样样，当作话系礼物。阿爷咧就叫我叫佢马爷爷，佢就喺我哋屋企住咗一段时间就离开咗啦。咁究竟先前阿爷嗰两个月去咗边度，做咗啲乜嘢？嗰一段经历就系被记载咗喺呢一本嘅手记当中。原来当时阿爷真系就打听到咗巨耳王墓嘅线索。巨耳王墓是坐落在田西茫茫的群山当中，经过了多年的不懈探索，爷爷终于推测了一些关于巨耳王墓墓主人的信息。田地呢自古以来都是多民族聚集的地区，地理形势从高原至深谷全部都有，这一片大地上边亦都繁衍出了无数的古文明。关于巨耳王就是出于一个神秘的古国，史书记载为哀奴国。这个哀奴国在太俗史籍入面记载叫做达光王国，据说是太俗先民在怒江至澜沧江流域建立的部落联盟国家。达光王国最早同汉朝有接触的国王叫做哀奴，所以呢汉朝的史官就将达光王国叫做哀奴国。又因为达光这个地区的百姓呢就喜欢骑大笨象的，咁生活的环境同埋汉朝南方的越人呢就好相似，被汉朝误以为是越人的一支，将达光王国亦都叫做田越成将国。而家啲史学家更加习惯叫佢为哀奴国或者系田越国。咁喺田越国呢个地区嘅民族就好多，古哀奴国亦都系个当地文明发展之后土生土长嘅国家。喺归聘入汉朝以前呢，相传呢一个系一个宝石遍地、富足繁优之国。喺田地嘅历史上边，同埋炯炯有名嘅南诏驰名。但系随住哀奴并汉，哀奴嘅历史、人民习俗啊，亦都随住淡去咗。这个古国最终就以一种睇唔见嘅姿态慢慢咁消失喺历史嘅长河当中。不过值得一提嘅係，古哀奴国并汉并非係一帆风顺嘅。喺怒江以中嘅地区，嗰一带绵绵嘅群山当中就有一支坚守住自己文明嘅人，佢哋最终就成为咗哀奴文明嘅守护者。但是敌不过百年之间亦都神秘消失咗啦。关于古哀奴国，自史记就有记载， 后代亦都纷纷补充，阿爷爷曾经去过巨耳王墓，那个王陵先叫做有规格，再结合地域和历史，阿爷当时推测那个墓里面的主人好可能就是田地的某位古代国王。经历了8年多的追查，阿爷终于将目光锁定了在哀牢阁之上。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，果然就发现了关于巨耳王墓的蛛丝马迹。